这是 Sunny 为 Blueboys 第二 ORG 所做的录音。2008年3月，中国重庆唐诗300首卷三第97首，词白故山下，望湾，客路青山外，行舟绿水前，潮平两岸阔，风正一帆悬。海日生残夜，江春如旧年，湘苏何处达，归雁洛阳边。完毕。所有 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